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018年8月8号，星期三，很多朋友呢都在回顾十年前的那个日子。确实，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了。同样8月8号呢也是中国全民健身日。那么作为我们职场帮帮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体育有关的招聘信息，以及和体育有关的就业情况。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十年前的8月8号你在做什么呢？ 看奥运会直播啊，开幕式直播。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在等着直播。 那天没上班哈。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回想那个就是当年奥运会开幕的话，我现在还能感受到那种就是大家都很激动、都很兴奋的那种、就是又很骄傲的那种情绪。 是的是的，确实哈、十年过得真快，但是奥运会开幕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印象也是很深刻，你看今天下大雨早上哈、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去看田径比赛，哇、那个雨下的吧非常之大，比今天这个只大不小。 嗯嗯。 但是在鸟巢外面一点水都没有积。 哎。 啊，我就记得那天的雨很大，但是地上没有积水。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比赛是那个、是那叫竞走。 竞走。 然后其实那个整个我感觉就是刚开始开场的时候是在鸟巢里面开场。然后走着走着，其实因为它那个公里数特别长嘛，它其实在鸟巢外面走。 你在哪里看呢？ 我在鸟巢里面看呀。 嗯， 实际上也就是说等这个鸣枪之后，就是开始走之后，这运动员蹭蹭蹭一分钟之后，这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不在场内了。 太不值了。你看我我看你啊。 然后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第一个运动员回来了。 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对，然后就陆陆续续这个、也就是说只有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这场馆里面有运动员、其他的时候都是一些什么穿着卡通衣服的熊猫啊什么 有表演项目是吧、 对对，跟观众互动一下，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那张票看了4个多小时吧、其实就是看运动员也就看了5分钟。 很有意思啊。应该说呢，从2008年之后呢，咱们这个全民健身的热潮也是和这个竞技体育一样啊，红红火火的发展起来了。那我们手里有一个某机构发布的体育产业人才观察报告显示，这个报告说2018年上半年体育产业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两年超过 30%。 我们来说说薪酬啊，平均薪酬是在8436块钱。那大众健身领域的人才需求增长的势头是最为强劲的，这一块的增速达到了 42.6%。 刚才是一个总体的增速，那么大众健身领域的增速是最高。那么篮球、游泳，这是排在前面的几个项目。体育这块呢，还有一个足球，因为它的商业体系和价值链条是比较完善的。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比较激烈，资金和技术投入的门槛比较高， 新增企业和培训机构的数量相对有限，人才的需求同比增速是在 18.1%、这样子一个情况。同时呢，目前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人才稀缺是比较普遍的，像足球啊、网球啊、还有篮球啊，这几个专业的人才是最为匮乏的。上半年人才供需比仅为 0.5 左右。怎么解释这个 0.5 啊？人才供需比才 0.5。 他这个应该是说有100个岗位空缺，然后只有 0.5 个人满足这个要求 啊，这么少，不是说50个人满足这个要求是吧？ 不是，对 啊，所以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呢。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大家这种需求上来了，但是人才的培养 没 有赶上需求的增长的速度。 对， 是，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过去体育的话，我觉得是某些特定的人的就是特定的需求，对，现在可能就是这种健身也好，包括一些常规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大众可能跟他的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固定的一项运动的习惯。 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办卡吗 好，那我们下面要发布几个招聘的信息啊，这也是北京的一些事业单位的招聘信息，都和体育有关。第一家，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是北京体育局直属公益一类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北京市竞技体育科技攻关服务和全民健身的科研推广以及国民体质监测等工作。目前招三个人，分别来自竞技体育科研岗、科技办公室管理岗以及财务岗。要求呢，竞技体育科研岗是在18年的应届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并且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所学专业包括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等专业，具备运动生理、生化营养、康复训练学等相关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适应随运动队长期出差的工作要求。如果是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需要符合北京市接收应届毕业生的相关政策，取得硕士学位的年龄在27岁以下，取得博士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还有一个岗位是科技办公室的管理岗，这个要求呢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并且取得相应的学位，专业呢包括体育管理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学等专业，年龄要求在40岁以下，要求具有北京市户口、人事行政关系在北京。财务岗呢，要求在35岁以下、北京市户口、财会专业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报名的时间是8月16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4点半。联系电话8728-0754 8728-0754。此外，北京市体育总会秘书处公开招聘两名竞赛活动部项目管理人员，要求呢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体育及相关专业，英语四级及以上，其他语种也可以，能用英语或者是其他的语种进行基本的会话和交流，能够适应经常加班外出的工作要求，熟悉大型群众赛事活动的组织特点，有一定的活动组织和策划能力。报名截止时间是在报名时间有两天，8月18号和8月19号，从上午9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联系电话8724-4872 8724-4872。最后一则招聘信息是仙农坛体校目前正在招人。这家体校呢是北京体育局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是为国家和北京培养输送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完成国内外重大的竞技体育比赛任务。他们招两名医务科的队医，招一名医务科的放射技师，招一名办公室外事管理人员，还招田径队的这个标枪运动员一名，田径队110米栏的运动员一名，以及中长跑运动员一名，还有就是门诊部招运动伤并这个治疗人员一名，这是大夫啊，招一名大夫。联系电话是6301-7744 6301-7744-2336-2336。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职位呢，就涉及到更多的行业和领域了。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姚强为大家来介绍。首先呢，是顺丰招快递的这样一条消息。现在快递员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5000到8000。 5000到8000。 如果是在顺丰的话，对。 嗯，好，来，请姚强介绍一下。 对，就是快递员的那个工作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然后我们主要讲一下那个要求，要求是那个高中或者是中专以上的学历，然后普通话流利，年龄是在18到40岁之间，然后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那当然快递员需要能够吃苦耐劳，对，这个是主要的那个要求。从薪酬福利上面来讲的话，保底的话是5000块钱，然后同时的话由公司免费提供电动车。第一个月的话是那个第一个月的收入的话其实就是5000块钱，然后有一个带薪培训，然后前三个月的话如果是需要解决住宿的话，前三个月是提供免费的住宿的。 嗯， 对，然后后面的话基本上那个就是后面的话它应该是不提供免费的住宿，但是可以有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一些宿舍什么的。 嗯， 然后平均的收入的话就是刚刚说的5000到8000块钱一个月。 嗯， 对，可能网上有一些说快递员月入过万什么的，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没有可能，但是可能就会更辛苦一些。 嗯，月入过万也看是哪个月是吧，赶上一些大促的时候可能收入高一点。 对，而且可能就是你可能会牺牲很多就是休息时间等等。 是的，他们特别强调带这家公司招聘的话呢也是不要收任何费用和押金的。 对， 如果有费用的行为啊，那都是欺诈的行为，那也请大家互相转告哈。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是李经理，然后大家可以记一下，他的是13501178261，然后李经理的电话是13501178261。 嗯，第二家单位呢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叫51Talk 啊，这是一个在线的这个英语培训机构，目前招课程顾问也是销售啊。我们为大家说一下这个课程顾问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课程顾问的话他是那个有3000块钱的无责底薪，然后有700块钱的那个绩效，再加上一些房补、打车补助和提成，然后前三个月的话他是有一个保底的底薪，就是前三个月因为你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前三个月最低保障能够拿到6000块钱。然后如果是说再往后走的话，大概的那个月薪的话是在8000到12000。 嗯 嗯，然后同时的话入职的话就会缴纳五险一金，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团建啊、节日的福利啊、生日福利，包括自己也可以免费上一些在线的课程。 嗯， 对， 好，这是这个课程顾问的薪资。那他主要做哪些工作呢？ 他主要的话就是说就是要指导学员去上这个预约体验课，然后上完体验课的人，他体验课的那个学员的话，他们会及时回访，然后进行那个推荐适合他的那个课程。同时的话，以专业顾问的角色与学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为学员提供学习和支持，从而提高客户的那个满意度。当然最终的话他也要完成公司分配的任务指标。 嗯，就是他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邀约，邀请这些学员、潜在的客户去那听课， 先来体验，对，体验他们免费的课程。如果是有些体验的好的话，那就看他后续是不是需要长期的这种长期在51Talk上上课了。 那他这种邀约也要到外头去邀约，还是说线上邀约？ 线上邀约就是通过电话的那个邀约，然后名单一般都是由公司提供的。 你好，请问是某某小朋友的家长吗？ 对， 就是这种是吧？我接到过。 对，所以实际上当然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这种在线的那个教育，其实可能反正我们家孩子是有，对，我觉得可能未来可能每个家长只是说选择哪家的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两家这样在线的那个课程，因为确实还是在时间上面还是比较节约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吧。 就这种销售顾问也好，课程顾问也好，他们这个钱好挣吗？ 其实相对来说，现在因为在线教育发展的蛮迅速的，所以其实综合坦白来讲，对比其他的行业，它提供的综合的福利待遇还是不错的。 嗯， 就同样的可能，同样的他也是在做这些那个类似，比如说销售或者电话销售的那个工作。其实现在在线教育的平均收入是比较高的。 嗯， 对。但是当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教育行业就是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不论是在线的还是实体的。他都会面临说他可能就是下班的时间比较晚，或者是节假日的时间不能休息，就比如说他要跟您沟通，那可能比如说你平时在上班，可能也是说六点之后他给你打电话比较方便，对，所以他就会面临说他可能他们的基本上上班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开始，可能要到晚上的七八点，有些甚至到九十点。 嗯， 嗯，好。另外这种销售呢，他也是对个人的，对个人的这种销售，有时候我们在想它是什么样的类型呢？你这一单完成了，它不会给你产生持续的这种利润，或者是它不会给你再介绍更多的人。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而有一些销售就是好比我是对公的，是吧？ 嗯， 我只要一谈成了，可能很难就是人家换供应商。 其实我觉得看那个就是竞争的那个环境吧，包括就是公司产品的可取代性，我觉得这个 2B 和 2C 其实是一样的。 嗯， 因为有些比如说你是对公的，但是可能他比如说你像现在银行，他可能比如说你是对公的客户经理，但是现在银行太多了，其实他的选择也会很多，就是企业的选择也很多。其实我觉得主要看他所在的那个行业的当时竞争的格局，包括他们本身自己产品的那个竞争力了。 嗯， 嗯，好。姚强，这是从这个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说哈。 嗯， 那从维护客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对个人的和那些对公的有哪些不一样？ 对个人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那个转介绍什么的，因为他们会，其实我觉得对个人的转介绍的可能性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像比如说这些在线教育，他可能比如说你是一个妈妈，可能买了他们的课程，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介绍了一个客户又来买我们课程，可能同时你们双方可能都会享受一些优惠或者享受一些赠课，其实他们也会有这样类似的那个活动。嗯，因为其实就是说 这样的话口碑营销也好，或者是这种口口相传也好， 会比较快吧。你想像这种妈妈群传播还是比较快的。 嗯。所以就是你维护好这个个人客户的话，也同样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业绩。 对对对对。嗯，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一家这个在线的英语培训机构招课程顾问啊，无责任底薪是3000，绩效有700，还有房补和打车的补助以及提成，前三个月保底的薪资是每个月6000。在新人阶段，综合来看，每个月的薪资是在8000到12000左右，入职上五险一金。不定期的公司会组织团建，节日有福利，生日有福利，此外也可以免费学一些英语的课程。 嗯， 工作地点是在海淀区的上地五街那边，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钱经理，他的电话是173-1084-4939，然后我再重复一下，钱经理的电话是173-1084-4939，然后大家也可以加这个微信。 嗯。下面这家公司应该是一家创业公司，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呢，拿到了5000万的 B 轮融资，叫做一帮人，它是一个服装平台，换句话说呢，它是 一个服装定制的，对 啊，这么一个网上裁缝啊，是这么一个机构。它目前呢在招着装顾问，这个怎么解释？ 着装顾问，因为它是那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服装定制的那个平台，但是它需要那个，就是拿到你的，就是拿到你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尺寸嘛。 嗯。 但是这个肯定就是说，要么就是说你自己填写这个尺寸要，但是现在那个方式最准确的，因为它是量体裁衣的那个方式，肯定是要比较准确的拿到你的这个尺寸的那个要求，所以他们会上门派着装顾问给你进行上门量体的这个服务。然后拿到你这些数据之后的话，包括他们会带一些面料啊什么现场来给你看，包括一些款式什么的，那你们达成共识之后的话，实际上他把这些数据传回公司，公司就会按你的要求，那个就是做好这个定制的那个服装再给你了。嗯， 哦，就这种场景一般都发生在一些豪门贵族的， 对，其实这个 电视剧当中。 对，其实这个就是服装定制，它一定比我们普通的去买这种快消品的那个服装其实是要贵一些，因为它是按照你的尺寸专门出来的一套嘛。 嗯，好，有哪些认知要求呢？ 要求的话，其实它是那个服装设计专业的话是优先考虑的，然后如果是说有销售经验或者是实习经验的应届生的话也可以考虑，然后要求的话是这个工作只限女性，女性身高是1.58米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然后需要有优秀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同时的话，因为是着装顾问嘛，所以需要有较好的审美能力和服装搭配的意识。 不是，他怎么限女性呢？我看的电视剧里面 有很多 都是男性，而且年龄还挺大的，是吧？一般都是40岁左右的。 那是以前的那个，以前其实我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也去自己去那个，就是小时候可能。妈妈带着小孩去那些裁缝铺， 做衣服啊， 对，他也会量一下，然后就给你做一套什么衣服，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但是现在可能我觉得在城市里面这种服务就很少了。 是。 对，因为 男性不行吗？ 还 是说人家是专门给女性量的，男性不方便？ 应该其实这个它应该是以定制西装是主要的那个需求， 嗯，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是上门服务嘛，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大众的一个心理吧。就是如果是一个男性的那个上门，就是会给顾客造成一种相对来说不安全的那个感觉。 比我还帅。 对，就是可能一般来讲吧，就是说因为他面客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从顾客的那个心理感受来讲，他会觉得是女性更安全一些， 更有服务意识一些，是吧？明白了。好，他们还写了一个晋升路线啊，从着装顾问到培训师，到高级培训师，到什么首席培训师，或者是从着装顾问到着装顾问组长，着装顾问主管，到什么城市经理等等啊，这是两条路线，专业路线和管理的路线。着装顾问呢也分不同的级别，有初级、中级、高级和资深。那么他们目前招的是初级着装顾问，是吧？ 对，就是现在招的进去都是最低级别的这个着装顾问，那当然他根据你的这个经验和工作的那个时间会逐步来提升，然后你对应的那个收入也会有提升。 好，收入情况是什么样子？ 收入的话是3000底薪，然后加上补贴，再加上提成。补贴的话是，如果是你外出，然后超过下班的那个6点，就是时间的话是每天会有80块钱的补贴，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就是销售的提成，综合薪资的范围是6000到12000。然后入职的话就缴纳五险一金，然后同时的话，如果是他外出的话，实际上是公司来派车接送的。 那这工作也倒还可以，因为他这个着装顾问啊，我感觉就是出门倒不累，量也不累，但是量有一定的专业度要求啊，同样是量，人和人不一样，是吧？他这个量出来的数据很重要，对于后面的制作啊、加工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要求。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把这个销售出去。 对， 你不能量了之后对方不满意，最后不做了。 对，因为就是说，所以他对整体的搭配啊，包括就是介绍什么样的，就好像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去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可能这个导购对你最终买不买这个还是蛮关键的。 很关键。 对，因为有些可能就会说你自己随便看呗，有些他可能会说哎，介绍适合你气质的啊等等。对，所以就还不太一样，就是所以他是还是就是一是说提供这个专业的技术服务吧，就是你把数据拿准确了，第二的话可能其实是一个销售的工作，你得去影响他，说服他去选择什么样的服装适合他。 前两天正好我去商场买衬衫。哎呀，那个销售就很专业。他跟我， 最后你买了10件是吗？ 他跟我说他原来是个裁缝。他说我是裁缝，我懂一些这个搭配也好，或者是这个面料呀，或者是你要选什么样的颜色更匹配你的肤色啊等等啊，这样一些专业知识，说的我还觉得哎挺心动的。尽管他们家的价格比别的价格还高那么一点点，最后还是在他们家选择了。完了还买了一条领带。 实际 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我原来是个裁缝。 对，其实你现在一回想起来，可能你这领带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机会系，是吧？ 我们上班不用领带啊，偶尔出席一下什么场合才需要。好，回到这个岗位上来啊，3000的底薪加上补贴，外出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东部地区的降雨仍然比较明显，对交通出行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出行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周三，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招聘和就业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姚强。姚强你好。 大家中午好，香露你好。 现在啊，证券行业呢面临低谷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股市点位不高，成交量呢比较的低迷，所以说呢，从佣金的角度来说呢，对于证券行业来说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另外呢，再加上这个现在新股发行的数量呢也是不那么多，那所以做这个投行业务这块也多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看到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全国的啊这个券商的营业网点还在增加，就物理的营业网点还在增加，另外就是从业人员也还在增加啊。 对，因为就是国内的其实金融的那个意识，包括就是大家对于就是理财啊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应该也是逐步在唤醒，虽然是说整体的那个行情不好啊，但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资产保值升值啊这个关注应该是持续在这种普及性是在逐步普及的。 反正他们是要么不开张是吧，要么开张就能吃好几年，这个也跟中国的这个股市的牛熊节奏有点像哈。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券商的招聘信息，来自国泰君安安贞营业部，就是其中的某一个营业部招人啊。我们请姚强来介绍一下。 他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岗位是客户经理，然后要求是那个年龄30岁以下，然后是重点本科或者是以上的学历，然后如果是国外的院校的话，要求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然后从事过证券及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者优先。金融相关行业包括的话，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像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第三方理财机构等。然后如果是有CFP、CFA 包括 CPA 等或者是律师等资格是择优录取的。 对，这个是等等，就是这个是前面的那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对，岗位的话，工作主要是负责营业部客户的日常投资咨询工作，承担客户开发、客户服务等职能，然后要有专业的能力，然后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客户贡献的那个价值，向客户提供证券及金融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议，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理财的服务。对，然后从待遇上来讲的话，他这个岗位的基本薪资是6000到12000，一个月。 啊，30岁以下，也就是88年以后出生的。 对，咱们不符合条件。 是 啊。太遗憾了。 不。我们可以做客户总监吗？ 对，你还可以有投资顾问、业务总监， 是不是啊？好，但是虽然说年纪比较轻啊，要考的证儿那还是挺多的。刚才姚强介绍了几个：国际金融理财师、特许金融分析师、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注册会计师，还有这个律师从业资格证等等。 他这个 是 优 先考虑 先的。对 对，但是你要问这个学金融的孩子，谁没几个这样的证儿，都不好意思来见你。 嗯，还是挺难，你考的这里面有些证 儿对啊，而且有的还是在国外上的学。那么薪资呢，反正这行业水平都摆在这儿啊，摆在这儿。但是他们这块其实还有一块呢，就是那个年度奖金，当然这里面肯定没写。会不会也估算在这里面了，大家要问清楚。因为 这个是不包含在这里面的。 不包含是吧？因为券商的这个年终奖一般都是在来年4、5月份、5、6月份才发。 对，很比较长的时间。对 对，当然他们有好多种考虑，一个呢就是为了 有一个安全的那个，对，包括他有一些投资本身周期比较长， 对，他考虑的投资周期的问题。不要让这些从业人员都急功近利啊。 对， 还有呢就是他也考虑到有这个好年景和差年景的时候，所以他要平均一下。好，那么这个客户经理他们是招几名啊？ 客户经理的话，他这个应该有2到5个人的那个。 这只是 对 其中的一个营业部啊， 对， 来自国泰君安。另外还招账户业务员，这个怎么理解？ 账户业务员的话，其实他就是负责证券账户的开户、销户、资料变更、表单扫描等账户类的业务，它其实相当于来说这种文职类的工作会比较多，然后负责客户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上交，然后包括客户委托的一些业务的开通，然后有点像这种银行的那个柜员式的那个工作。对， 但他们现在这个工作比较的累，比较累啊，不能嫌麻烦。为啥呢？因为现在都要求双录，就是如果你去开户啊，他给你念一大通，尊敬的姚强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这开户。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求， 然后 给 你 说一大路， 你也得说一遍。 然后你说请问我说清楚吗？说清楚了啊，等等，他问你好多问题，但都得录。录完之后呀，这个文件录大了，存不上，再录一遍，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也去他们那儿这个采访过啊，不是这家啊，别的公司，所以其实性格得好。得不厌其烦， 得比较有耐心， 而且得细致，因为你要填很多客户的资料，你也审核客户的资料，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这个岗位，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工作要求当中写了一条，叫勤勉敬业，工作细致认真，啊，这两条非常重要。也是30岁以下。 对，基本资格是要求是一样的。 好，薪资呢？ 薪资要求他的岗位的工资基本工资也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他们会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绩效奖金啊，像那个企业的年金福利啊，这一些可能不同岗位拿到了就不一样了。 好，他这个学历呢是本科及以上的， 对， 专业呢是金融经济啊、会计啊、计算机啊等相关专业，如果是国外院校毕业就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了。 对， 哎呀，那就是国内的本科比国外的研究生还吃香呢，啊，比国外的本科也吃香啊。人家去国外读了个研究生，然后到这儿就要起了，研究生起了，本科还不行啊。 对，因为大家理解，你既然出国了，那至少是要读个研究生吧。 不能是海外高中毕业不行是吧？好， 海外重点高中毕业。 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女士，她的电话是156-7313-9433。我再重复一下，陈女士的电话是156-7313-9433。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我们也会把一些招聘信息呢放在上面，大家查询文字也更加的方便。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做个聪明和勤奋的职场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露，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下面这家企业来自北汽集团啊，北汽集团下属的一个叫做北汽研究院总院， 对，他这个是那个北汽的研究院，然后招的这个岗位的话，相对就是有一个岗位是属于财务数据分析岗， 财务数据分析。 对，然后他这个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统计或者是数学类专业，5年以上数据分析相关工作经验。如果是曾经在汽车研发或者是汽车行业分析的话，有过经验是优先考虑的。 嗯， 然后他需要有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能与外方进行口头的英文交流，至少是4级以上的水平。然后第三的话，能够熟练运用各类数据分析的工具。第四的话，需要具有较强的需求分析理解能力和较强的数据敏感性，熟悉需求分析的方法，能够从数据差距中洞察出潜在的业务的问题，然后能够善于沟通，适应能力强，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然后他这个工作的主要内容的话是建立研发企业财务数据分析的体系，提升财务数据加工处理及分析能力，将核算数据转化为业务生产力。 嗯， 第二的话要平行整合财务内部的数据资源，降低内部的数据壁垒，加强数据的关联度，提高数据的利用率，然后能够进行拆解分类，整合数据的含义，将其变成可视性数据，提供支持的决策。然后包括领导可能交办了一些其他管理类的报表的编制啊，财务预算分析啊，成本分析等等一些工作。 嗯，其实这个工作的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 对。 财务再往上做其实就是分析了。 对。 而不是这个会计啊，出纳呀， 报表类的那个工作。 对，是的，是的。 而是通过这些报表，知道说你怎么去采集数据，怎么去分析数据，然后最后去解决问题。 是的，透过数字看本质。财务数据分析，从这个岗位介绍和要求来说的话，这个岗位很重要啊。薪金得面议吧？ 对，薪资是对，根据你不同的工作年限，包括就是可能不同的能力的话，他这个是面谈的。 嗯嗯，工作地点在顺义，包吃包住，上五险一金。 对， 因为去北汽都得在那边工作。 确实就是，如果是说你家不是那附近，确实蛮远的。 对、 哦、 你要是说在石景山买一房，然后在顺义上班，好家伙，没有个直升飞机都不太方便。 你可以在顺义再买一房。 一般是把自己那房租了，在顺义再租一个，或者是在顺义再住公司免费提供的房，这种比较划算一些。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女士，她的电话是156-7313-9433，然后她的电话是156-7313-9433。 下面这家公司呢是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这主要是做石油、油气勘探开发、 产业投资，还有一些贸易啊，以及石油冶炼、石油储运这些业务的，是有一些和国外合作的一些业务啊。 嗯嗯。 啊，目前招的岗位呢是审计主管。 对，这是一个审计的那个就是管理岗位，然后他要求是有5年以上内控内审相关经验，有国有企业内审主管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然后要英语非常好，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然后第三要需要具有注册会计师或者是审计师等相关资格，那这个是优先考虑的。然后同时的话，学历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审计、财务、经济、金融类相关专业。 嗯，年薪呢是30到40万，上升的空间就是部门副总。 对，上升的空间是部门的那个副总，那当然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公司内部的审计工作，建立公司的审计体系，对，围绕这个审计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当然刚才我介绍了这一家公司呢有一些对外合作的项目，所以他们特别提出来要求用英语作为办公用语。 对，因为他很多就是就是包括像一带一路的上面的一些项目吧。 嗯，作为老板来说，我觉得会说 yes 和 no 就行了，下面听下属的说，下属说的对 yes no no， 下属再来一份 no no， 再来一份 yes， 顶多再学一个 ok。 然后香露是在家演练过无数次当老板 yes or no 的情形。 对，其实老板做就这事儿， 对， 对不对？你让老板说那么多 details 没有意义。 对， 老板就是 yes 和 no， 拍板的人叫老板嘛，对吧？ 对， 嗯，好，哎，我们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苦，那下面呢？ 没有，我觉得说 yes or no 一点都不苦。 好，下面来说说这个也是在海外有工程的一个公司啊，叫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乍得分公司。 对，他这个应该是在非洲的一个分公司。 嗯， 然后因为中地海外的话，他们有很多就是工程的那个项目都是在国外的。 是。 然后他现在招的这个岗位是行政助理，然后行政助理的话，其实岗位的职责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负责日常的一些行政管理、外联这些工作，然后要求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然后有没有经验都是可以的，然后他需要是法语专业或者是精通法语，因为在那边的话就是法语是官方语言。 嗯， 然后同时的话能够适应海外的工作，然后合同期的话至少是3年，然后因为这个工作是那个长期的驻外嘛，所以要求是男性。 嗯，法语你会说吗？ 本 珠。 是 的，年薪他这个说到手的基本年薪是15.6万。 对，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应届生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 应届生可以是吧？ 对，应届生也可以，因为他不要求工作经验，对，但是是要求法语专业或者是本身法语就说得很好。 嗯， 然后他海外基本上的话是因为他在海外的话，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集体的宿舍啊， 不用花钱， 然后包括车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他基本上都是全部都不用花钱， 衣食住行全包。 对，每一年或者是每半年会有专门的回国假，然后有五险一金。 嗯，好，还可以到非洲玩玩，是吧？ 嗯，对。 嗯，那这个到手的年薪怎么理解呢？是就是扣完七七八八最后 啊？对对对，他这基本上就是税后拿到的了。 哦，那不错了。 嗯， 那税前怎么得有个 20万 以上啊？ 对， 对吧？ 嗯， 他这还扣了其他的保险呀、啊。 对、 啊， 而且基本上就是说你在国外，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包了吧，基本上你也不用花钱了。嗯、 对 对，就是可以，你可以存下来这么多钱吧，应该逻辑上来讲。 对，我要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来电台，我就去。 你不会讲法语啊？ 不会讲法语没关系啊。 我可以学是吗？ 我带一个什么商务通啊？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会不会讲外语好像不是很重要，真的。当然，如果要有些实时沟通的话， 对，因为 还有点困难。 但是这些都不是事儿，未来可能很多软件都能解决这种实时沟通的问题。 对，因为它有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商务谈判等等，可能这些就会说对语言的准确性要求就会更高一些。但是如果是我们普通日常的旅游啊什么，你买个东西啊，然后说介绍一下这些环境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是很简单的，就是借助一下软件或者是会简单的应该就可以了啊。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很多年前啊，回家的时候在火车上碰到他了。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黑了？他说我去非洲了。哦，难怪，可以理解。但关键她是个女生哎。 非洲真的会晒黑吗？ 那她用事实证明了。她学的是英语专业。然后她做的工作呢，跟这个工作有点像，也是这种行政助理啊，或秘书啊这样的工作。对，或者翻译啊这样的工作。 那她晒黑了，你还能在火车上认出来吗？ 所以啊，这真同学嘛，有感情在了。穿个马甲我也认识的啊。好，来，请姚强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这个是这个叫做姬荣琪，这个名字比较难记，大家记一下。那个联系方式是189-4008-5091，然后我再重复一下，电话是189-4008-5091。 我们还是一个女孩子呢，女同学呢都只身去了非洲。我觉得男同学们哈，其实应该多一些阅历，多一些这个体验，特别是这种在海外的体验，这样对于你的人生来说还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就是还是比较锻炼独立性吧。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家人、祖国人民啊，我们都惦记着你们平安归来。 是因为还是有些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战乱或者是疾病的那个情况。 是，不要被蚊子咬了这种。 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即将结束，最后一个岗位，这也是一个地产公司啊，叫十六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六就是吃的那个十六，目前正在招土建工程师，是要种十六吗？ 对，他是因为他位于那个石榴庄那附近，所以他们这个名字叫做是石榴集团。然后土建工程师的话，他主要是负责公司日常的项目基础主体结构，然后装修装饰等分项工程及市政园林的一些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反正这个土建工程师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是吧？甭管 对工作内容，就是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应该是每家公司的土建工程师负责工作，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对的， 对。要求的话，就是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然后薪酬福利是面议的，然后联系方式是江经理，他的电话是178-7685-7158。我再 重复一下， 那个姜子牙的姜啊，江经理，然后他的那个联系方式是178-7685-7158。 178-7685-7158，我估计这位江经理肯定会收到一些短信。姜子牙你好，这是我的简历，您看看。好了，说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谢谢姚强， 谢谢香露，大家再见， 明天见。 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有时我也会一直想，无法预测的未来，难免有一些彷徨。可是我知道，在我的身旁，会有人陪我成长，喜欢起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达乌里寒鸭，属于小型鸭类，体长30到35厘米，全身羽毛主要是黑色，颈后颈有一条宽阔的白色颈圈向两侧延伸到胸和腹部，在黑色的体羽衬托下极为醒目。 我们喜欢栖息于深地、丘陵、平原、农田、旷野等各类环境中，尤以河边悬岩和河岸森林较为常见，常在林园、农田、河谷、牧场处活动，晚上多栖息于附近的树上和悬岩岩石上，主要以蝼蛄、甲虫、金龟子等昆虫为食，喜成群，有时也和其他鸭混群活动。 人类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时候应该是冬季，成群的达乌里寒鸭从远处飞来，有时候数量可以达到几万只。想象一下，几万只达乌里寒鸭边发出降调啊啊的叫声，边从你的头顶或者远方天空中飞过，形成一大团绵延不绝的黑雾，全部飞过去甚至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在城区已经很少见到了，如果去郊区，大兴的念坛公园有可能会赶上。大兴区的念坛公园位于南六环北侧，原为念坛水库，也是念坛村的所在。念坛公园占地2500亩，整个水域面积达到700亩，其中湿地面积150亩。设计者利用原场地圆形大岛和中央裂缝设计成太极图案，将周围岛屿、低、半岛与中央岛关系处理为八卦式，最终形成低岛环抱、河湖交错、山外有山、低外套低、里湖外湖环环相通的山水园林格局。 念坛公园的念是思念的念，但是在过去念坛村的念还有一个土字旁。说到这个字，不得不提永定河。过去永定河时常有水患，人们筑念防洪，也就是在田里或者是浅水里筑起用来挡水的土埂，时间一长就有了念坛村。再后来又修了一座用于农田灌溉的农业生产型水库念坛水库，但是随着上游水源永定河的干涸，库区常年无水，加上缺乏管理，水库逐渐演变为沙化的荒地。那个时候我们鸟儿都飞走了。 如今念坛水库旧貌换新颜，大面积的水体采用的都是再生水，一套完整的循环用水体系保证了水质。在公园内还专门设计了10万平方米的浅流湿地，利用水生植物的净化功能对进入公园的水质进一步进行净化。念坛公园现在以植物造景为主，地形改造为辅，营造出具有缓坡、丘陵、草地、湖泊、岛屿、密林等自然休闲空间。我们达乌里寒鸭现在又飞了回来，也希望在这里游玩的人们和我们一样爱护这片绿地。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仙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